否多穿一件呢？星星坠落，带走我的思念，流浪成河，烟火泡沫，失去或拥有都由不得我，抖着双手拼命握紧那却徒劳无功的深深的火，明暗不着，看着迂回的伤痕，却不能为你做什么。我恨我躲在永夜背后找微光的出口，深深你我离别无辙，每一道岁月的痛，眼泪自打自吻，眼前是永昼的颠簸。冷的脸色是证明自己坚强了，当我寂寞，默念着世界不会丢下我，太多太多遗憾和后悔的总是在失去了以后，我为什么爱越深越脆弱。深深的火，明暗如这，看着迂回的伤痕，却不能为你做什么。我恨我躲在永夜背后找微光的出口，深深离别气息不罢休，你用时间告诉我，在迷路的时候有你爱我，永远也是永昼。Oh.